据南朝鲜网报《民众之声》报道，纪念六月人民抗争30周年集会6月10号在首尔举行。集会有遗属、在野人士、各阶层市民参加，表示悼念曾在实现祖国统一和南朝鲜社会民主化的斗争中献出生命的牺牲者。会上发言者说，南朝鲜社会的最大恶弊是保安法和从北骚动，将开展反国民运动来查明对牺牲者的镇压行为真相，处罚其负责人，清算保守势力的恶弊。